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星伦，统音第59集。拍戏实在太忙，剧组所有人连轴转，左然与何秀义再也没有机会表白了。他们原本以为就算在医院里面能再进一步，过不了几天也会遇到下个合适的时间点，谁知竟然一直没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一开始没有随随便便讲，后来就更不好随随便便讲。不过何秀义是觉得两人心意相通只是等待时机的过程也不错。万里龙沙追逃后的剧情便是全篇高潮部分，也是整个警匪故事结尾。不知道是不是在学习李朝隐，左然也将结尾放在最后，理由也同样是方便演员酝酿负面情绪，拍完之后就可以杀青了。这几场戏的背景是龙骨两次遇到警察，明白内部出了叛徒，于是处心积虑绑架了警方两个老大其中之一的女儿。正义以及女儿之间，那个警方老大选择背叛正义。做决定的那天，他回到家脱下警服扔在洗衣篮里，说若是连女儿都无法保护还能保护谁呢？因为他的无耻背叛，黑帮一方雇佣了个卡车司机撞向警方另一老大，将其弄成了植物人，卡车司机当场死亡，血液当中酒精含量很高。这里左然作为编剧穿插了个片中时不时便会有的小幽默，当龙骨向某个卡车司机布置敢死任务之后，司机拿着首款直接回了老家，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回了老家，龙骨气得暴跳如雷，第四次再找人才终于成功了。背叛事件导致的结果是警局再也无人知晓长翅凤蝶的卧底身份。接着背叛者警方两个老大其中之一策划了一次对警局说是收网，将龙骨连锅端，实际却是要把警方打黑小组一网打尽的活动。这个角色自从配合龙骨将刚吃不阿碧血丹青的同事撞成植物人后就已经成了恶魔。他以上司身份给齐建飞下了一个命令，狙击龙骨一方最危险的二号人物长翅凤蝶。他很清楚长翅凤蝶已经投靠警方，而齐建飞对此却是一无所知，于是便想利用齐建飞一向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身份将其干掉。之后他会在齐建飞等警察以为初步得手并且纷纷冲向龙骨所在之处时，利用各种陷阱将警察们剿灭。拍摄开始，凯文打了一个手势，场记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第三百场一镜一次。 何秀义笔直地站在龙骨基地对面建筑高处，双手中稳稳地端着狙击步枪，漂亮的眼睛贴着狙击镜注视着对面破旧的基地。在索然的剧本当中，齐建飞从来没有见过长翅凤蝶长相，他的狙击依据只是被老大策反的那个不知名卧底提供的长翅凤蝶衣着信息。通过狙击步枪的狙击镜，齐建飞找到了长翅凤蝶，那个一身灰色西装的高大男人。然而当长翅凤蝶转过身露出了正脸时，男一从狙击镜中惊恐地发现了那便是他失踪了12年的兄弟。一方面他是人民警察，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兄长，他该不该开着枪？何秀玉将剧本背得滚瓜烂熟，从来不需要提词，他自然很清楚齐建飞那一枪开了。那时齐建飞想，有些东西必须怀着觉悟为之付出一切，比如正义。国家那些孩子志气尚存，满怀憧憬，他得守护他们，令他们快乐长大，而不是被黑帮剥夺父母生命，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个理想就是他的生活目标，行动不能因他失败。而尹长东 正等待着警方行动成功，而后迈着轻快的步子去服刑。等到刑满赎罪结束，便又是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可以重新站在他的兄弟面前。由于龙骨刻意隐瞒警方老大的事，他不晓得自己已经暴露，也对这次反杀警方一无所知。内心中充盈着对未来的期望，就像雅克·路易·大卫那幅名画《马拉之死》一样。暴力残忍的雅各宾派主席马拉在浴缸中办公，借着药水缓解皮肤病的痛苦，浑然不觉死神已经带着镰刀近在咫尺。尹长东微笑着，时不时摩挲手里的吊坠，幻想即将发生的事，以为马上便能见到了兄弟，直到一颗子弹进入他的头颅，画面静止，他过去的人生一幕幕的出现，顺序就是时间，好像做梦一样。当时很多感觉再一次出现了，尹长东依稀看见了一道亮光，亮光里面是兄弟的影子，有道什么东西在阻止他过去，像是一扇大门。尹长东自己慢慢摸过去，打开了那扇门，旗舰飞子弹干脆利落，他不愿令尹长东受苦，那种像有万千根针在扎，又像有万千只蜜蜂在叮咬的痛苦。电影最后，警方陷入黑帮陷阱，然而主角齐建飞满怀着对于将兄弟尹长东拉入坠落深渊的龙骨的憎恨，疯了一般，犹如一只猛兽，只想将人扒皮抽骨。齐建飞双目赤红，浑身带血，以死为生，突破了体能极限，最终还是成功击毙掉了龙骨。多亏了特训，何秀一端着枪，动作十分专业，索然就在对面黑帮基地建筑当中。为了令何秀一全身心的投入，索然亲自走入到了那栋建筑，而且让何秀一真的能看见他。他穿着尹长东的戏服，一身灰色西装，梳着背头，双手插兜，缓步走到窗户面前，也就是电影中尹长东的位置，根据剧本摆好姿势，拿起对讲机说了一句： 好了 ，Action。 其实这个镜头只拍摄何修仪，凯文会用摄像机近距离地捕捉齐建飞的内心。至于尹长东、龙骨还有龙骨手下，不管是狙击镜中的样子，还是现实当中的样子，都是下几镜的事儿。索然提前走到片场对面建筑，只是为了方便何修仪。听见开始，何修仪投入戏，将自己想象成了警察齐建飞，从狙击镜当中凝视已经化身为尹长东的索然。索然啊，不，尹长东有智慧有力量，却是不屑一顾，心里只有某一个人。何秀一冷静地将右手的食指移到扳机上面，并且深深地屏住呼吸。在万里龙沙的拍摄当中，何秀一能察觉自己的演技发生了进步。因导演是左然，他可以大胆地为剧本和脚本填充更多细节，按照自己理解充实完善人物，使表演有更多层次。左然从不会不耐烦，不会像时下某些导演一样以毒舌为个性，而是支持他鼓励他，一旦何修义的阐述发生偏差，便与他去讨论，告诉他为什么某个细节不是十分符合人设。在几个月的锻炼中，何秀仪经历了蜕变，对于假设细节更加游刃有余。何秀仪见左然在自己枪口下眯着眼睛，没错，可以继续。就在这时，忽然之间对方轻轻转过了头。对齐建飞来说，灾厄突然降临，苦苦找寻十几载熟悉的脸，在自己的狙击镜下，好兄弟尹长东成了长翅凤蝶，那个臭名昭著无恶不作的长翅凤蝶。虽然气质完全不同，可齐建飞还是认出那眉眼没有错。何修仪猛地睁大双目双唇，眼中全是难以置信，眼角嘴角微微抽动，肩上的青筋一跳一跳，仿佛就要挣脱皮肤。 他带入影城东，祈祷自己眼花，慌慌张张再一次透过狙击镜看向对面，闭眼再睁，再闭眼再睁，没有用处。老天没有那么善良，他很少开玩笑，只有真正受其喜爱眷顾的人才有玩笑后的虚惊一场，而齐剑飞显然不是。作为齐剑飞，何修一开始想到底怎么做才能解决困境，一边是正义，一边是兄弟。他想到了已死的张峰，想到了植物人刘局，想到了许多因公殉职的警察，想到了数个妻离子散的家庭，想到了那些风餐露宿的孩子，他想到了成为警察时的宣言。 我宣誓，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一切有了答案，历史和未来都属于正义，为了正义别无选择。同事们的调查不会有错，尹长东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尹长东，而是龙骨得力助手，已经彻底变了。何修义凝望着狙击镜中的左然，深深吸了口气，再次握上扳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